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22:00。 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啊。今天周六， 周六， 我发现一件事儿啊，前两天就是去北京台参加那个这个汽车江湖节目的时候啊，他们在节目当中透露出来一个理念。 你说， 就现在很多人买车是个什么状态呢？买了之后3年就卖，然后再买，然后再卖。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并非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而是这一类的人呢很喜欢新鲜的汽车。比如说你看啊，一辆车3年之后，它的外观啊、内饰啊，包括一些科技性的配置就没有那么潮了，没有那么流行了，没有那么帅了。然后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就觉得，那我不行，我要换辆车。3年一个基准走一波， 也对， 是是 按照一款车6年一个大换代这样的规律来推算的话，3年到了它一个可以说是中期小改款的时候， 没错，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尝鲜了 啊。这小改款就尝鲜了 啊。 你发现没有，往往这个比如说几家车企啊，他们就是以3年迭代一个车型会有一个间隔。 3年不能迭代了吧？ 我说的是几家比，比如说我大概7-8年出一次大改款，我兄弟车型7-8年出一次大改款，再有一个7-8年出一次大改款，但几家一定会有个先后之这个顺序，明白吗？就是比如说我前2年买了丰田的一款新款车型，然后3年之后我就可以买本田的一款车型。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新鲜的东西啊总会被很多的消费者所尝试。于是呢我们就专门统计了一下，这个在 SUV 市场当中10款保值率比较高的 SUV 车型，也给这些3年换车的朋友们参考一下。 对，这个保值率我觉得应该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定条件。 咋说？ 3年保值率。 哦，3年保值率。 哎，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3年这个中期小改款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3年，我以这个车以3年为基准。 我没说3年吗？刚才 就是结合着你刚才说的那个3年，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款这10款 SUV 在开了3年之后， 这个还挺难算的 啊。 因为二手车这个东西吧，1年一个价，我们需要参考这台车的购买的价值，然后再算上3年每一年的折损率。这个折损率呢是怎么算来呢？是根据现在目前市场上二手车整个的一个出手的价格来计算。这样的话每台车我们都精打细算，才把这3年二手车的3年保值率排行榜才做得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但是你需要算起来很麻烦的一个排行榜。希望大家那个来微信平台上给我们鼓鼓掌，鼓励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没有做榜单，我们从第10名到第1名一辆一辆说。 对，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保值率数据其实是按照2018年的这个保值率来进行算的啊。 对， 就是因为 2018 今年没到底，所以很多的数据还不全，所以我们只能结合2018年的数据。那么第10名的3年保值率的这台车呢，是东风日产的逍客。 逍客，这个车想必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其实现在逍客的前脸长得跟奇骏几乎是很难区分了。我第一眼看，哎呦，这不奇骏吗？哎，后来仔细一看，原来这是逍客。3年保值率呢，逍客达到了58.09%。就是说3年的过去了，它还有将近60%的这样的一个残值存在。怎么看这个？点评一下，洪总。 车没问题，开起来也省油，然后 1.2T 和 2.0 两种排量，可以供消费者选择，相对比较丰富。车内空间 OK， 然后再加上那个全景的大天窗又特别敞亮。这台车有一个问题， 你是说变速箱 啊？不是， 那是什么？ 啊，就变速箱在东北或许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因为CVT 在天气情况下冷的情况下，它在低温的时候变速箱油没法运转起来，所以会在车完全没有热的情况下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车呀，如果你保险上不全的话，你会很麻烦。 保险上不全怎么讲？ 因为上次呢是一台大概十年左右的 小客 现代 N20。 明白， 知道那个， 知道那个小车。 无意撞了一下逍客的右前灯，赔出去了6000多块钱。 是现代赔了6000多块钱 啊，因为现代违章了。 嗯， 然后那前大灯呢就是掉了个爪，对不起换总成，然后保险杠对不起换，停不了。然后一系列包括前翼子板，其实就磕了个前甲。 哦，那也就是说买这辆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给他的车上 保险，相对来说稳妥一点， 多上一些。 反正我觉得这台车如果你自己修的话，我觉得心里就比较麻烦。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这台车如果你走保险你怎么都不心疼，你不走保险的话你自己修那就比较贵了。 所以说大家多上保险啊。 这台车怎么讲，就是你别撞就没问题，开车稳当点啊。然后接下来说第九名 是什么？ 谁？长安福特翼虎。真的假的？ 对， 开玩笑的吗？ 三年的保值率是 58.41%， 比逍客还高。我觉得我在马路上基本看不到翼虎这台车呢。 哎，这可不对，有能见到。 怎么呢？你能见得着？ 能。其实还是很多的，我们小区里有两台。 反正我对长安福特的车型多多少少有一点偏见，所以在这里呢我不做个人评价，我想听听老车的意见。 因为这个车啊咱们统计的啊是三年的保值率，如果说再往后放两年，到了5年6年的时候，那我相信它的这个保值应该就没这么高了。 因为五年车头上车已经到了10万公里， 差不多吧，就开的正常来开也差不多将近10万了。 那么10万公里的时候，像一些美系车呀、德国车呀，就可能会面临有一些零部件的更换，这些东西呢在二手车的保值率当中会被人得以诟病，而导致他们的二手车价值会降低。那么三年头上的福特翼虎还可以是吧？现在排名第9嘛。 第9。 但你建不建议买呢？ 依照我个人的建议来看的话，大家先别着急，先不用出手来买，先再往后看看。 好嘞。那行，我们说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下。还有8名 SUV， 这个三年保值率排行的前10位的 SUV， 看看都有哪些车型。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是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 相遇。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周六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说说三年的二手车的保值率排行榜。 哎 ，SUV 的， 嗯，好的， 该到第八名了。第八名呢，就是哈佛 H 六。 哈佛的 H 六三年头上的应该算是，就造型还偏老一点那款了吧，是吧？ 对， 还是已经分红蓝标了。 嗯 啊。它的整个三年的保值率能达到 59.23%， 还差一点没到 60%。 嗯嗯，然后我觉得这款车因为它呢是目前在国内 SUV 销量一直是冠军， 嗯， 它的保有量呢毋庸置疑了是很高的， 是的。 然后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三年的保值率，看来这款车还真的是在国人的心目当中有了一席之地。 嗯， 对吧？有些车，你像我们说那个二手车那个残值，就现在甭说三年了， 尤其是自主品牌， 好多年那车过去了，比如说大众那台 R36， 嗯， 有，但是它虽然说那个价比较高，但有价无市，有时候是这样。 嗯， 哎，能明白吧？这个价很高，但是呢，大家有的人确实不是那种真爱的话，我只能看看。 嗯， 我不会真的去把它购到手里面来。但是哈佛能达到这个，就是排到第八的话，我觉得它真的还是可以，大家对它还是比较认了。 这些年我们对哈佛的整个的这 H 六的车型也是试驾了好多款， 对， 各种各样 红标、蓝标啊、酷配啊什么的都有。 嗯，我们对它整体感觉是一年做的比一年好了。但是说你说三年头上的哈佛的 H 六可不可以买？我觉得可以买。但是我给您建议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哈佛最新的一些车型，就是买新车。 对的。他们因为迭代很快，确实最近这个哈佛的 SUV 迭代确实很快， 而且哈佛这两年的新车要比他三年头前头那几台新车的做的要更好了，这一点是我给你们推荐的一个点啊。来，接下来说第七名，第七名也是一个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吉利博越，三年的保值率已经突破了60%了，达到了60.64%。 博越应该是三年前大概刚上市吧。第一批差不多 博越 三年，也就三年吧， 也就是将近这个年头吧。 是，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博越哈，我马上就说我们小区好像这几个车都有，也有辆博越。这个车其实你在它那停着的时候，我们楼下那是一辆巧克力色，我记得是， 嗯 啊，你停在那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哎，真的，哎，漆面还挺亮的， 哦， 外形还是挺方正的，挺那有那种阳刚 SUV 应该有那种力量感， 嗯， 啊，能明白。 没跟车主攀谈一下这个整个车的这个小毛病啊，嗯，包括开起来怎么样啊？ 它一般是 昼伏夜 起的，哎，起的比那什么早，睡的比什么晚，见不着。 哎呦， 嗯，这个车。据这个口碑啊来说的话，它在隔音、空间以及设计方面，其实是跟主流的这种合资品牌的产品是正面对接的。 哎， 所以这一点就造成了它有着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三年保值率。 嗯， 哎， 其实啊，还有一台车，就是我觉得博瑞啊，今天说 SUV 就不说，不多说了，嗯，但其实博瑞也是可以值得看一看。 对对对， 来，咱们来接下来说说第六名。 第六名是长安马自达 CX5。 我的天哪，它保值率这么高，三年的， 三年有 63.17， 63.17， 天，这可以， 也就是说10万块钱买的话，那三年之后卖63170。 CX5 我开过 啊，大家都开过，我们也开过，都开过这车。 三年头上应该是老版的那个，就是很多在设计上还停留在就是第一代的马自达 CX5 那个状态， 还没有电子手刹的那版。 你说的很，对对对 对 对，就那版，就那版，就那版， 哎， 嗯，那一版车型呢，就是说句实话啊，就照现在车型还差一点，就差点内饰上了， 对，内装和一些配置上面， 对，而且那一代的马自达 CX5 整个内饰的做工还是有一些这个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说你挂档的时候那个变速箱那盖板，你就跟着颤悠 我，我就知道你这个可圈可点是加引号的， 疯子。 这些 小毛病你要是能忍了， 嗯， 还有一件事儿，马自达的车你需要忍，尤其是忍创驰蓝天的保养费用偏高。 是的， 同样的自然吸气的车型，它的保养费用要比其他的自然吸气车型要贵一些。 嗯，确实是这样。 这两点来分享给各位咱们想买这台车的朋友啊，其他没问题，开来倍儿棒啊。嗯 嗯， 来，接下来说第五名， 第五名 一汽丰田 RV4 荣放。 我没觉得 RAV4 这么招人稀罕呢。 嗯，先说一下，三年保值率达到了 63.56%。 但我真觉得它没这么招人稀罕呢。 嗯，怎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已经特指了我们说 三年保值 荣放，荣放。因为如果你不提荣放，只说 RAV4 的话，那大家应该联想到那是哪款车？ 啊，老， 哎，老款的那个。那个的话，因为其实丰田的车嘛，我觉得大家的对它的印象都在放着呢。 嗯， 皮实， 嗯， 耐开， 嗯， 维修起来这个相对是便宜又实惠的。 三年头上的丰田可以当那个九成新开。 对对，虽然现在丰田质量也不如之前了，但是还是可以的。 但说到底，真的是三年头上的丰田啊。那我之前有个修车老师傅跟我讲的是什么？丰田的车十万公里检查一遍，收拾收拾没问题，十五万考虑小修，二十万再考虑大修的事儿， 还真是这样。 如果这个车主但凡有点良心，开车没那么费的话，三年头上基本当九成新来开。 嗯， 这就是丰田的车。 嗯、 那也就是说，你说这问题，它二手保值率高，那我 它的兄弟车型，我再举个例子吧，它的这种大哥级的车型，那个霸道。 哦， 在二手车市场里面，霸道也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奇了怪了。就那么多年过去了，五六年、六七年过去了，你再去看霸道，依然价格非常之坚挺。 没错，想买台2700，那价就死活下不来， 接近30万。我的天哪，有没有想到过？ 当时我就觉得我怎么我别干人呢、啊？ 就是我花30万，将近30万，我去买一辆。 而且你知道吗，开霸道的人有两类，一种是爱出去豁的、嗯、还有一种是在里边加什么， 对，所以说 汽配城装饰。 所以说这个丰田的车型保值率和这个保有量都在那放着啊、 嗯、 口碑大家也都在这都知道。 对，我觉得车的底盘啊、 哎、 发动机什么都没问题。我觉得选丰田的二手车的时候，你要看看这个前任车主就对于这个车辆内装这个布置的品味。 明白了， 就可以了。 大包围啊什么的，嗯， 对，别里边粘的全胶带胶印什么，那个东西也挺不好清的，都是砍价的方式啊。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公布第四名了啊。 哎，第四名， 东风本田 CRV， 这怎么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CRV？ 这个召回了。 嗯，在三年以前，其实 CRV 我觉得啊，历代车型都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存在。 都是去，我跟你讲、啊， 你知道，对，你看最早的 CRV，、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底盘下沉， 哦， 它因为那代 CRV 它的 后 备胎是在底 是 后底盘吗？ 对啊，就整个底盘它是下沉的， 那就是后减震弹簧，但是没有、 不是后底盘，底盘它就是从大概从中间的那个位置往下， 后减震弹簧的承受能力不高。 再往后呢，有个断轴，对吧？再、 我不记得了， 这有的。再往后，你看到现在呢，这个机油这个乳化。页面是过高，这个 1.5T 的问题，发动机 可是依然没有动摇。 对、 它二手车 依然没有动摇啊！这个三年的保值率达到了64%， 挺要命 啊！这个很厉害的。 嗯，到底是 CRV 三年头上没毛病。 嗯，你现在去二手车市场里 啊 逛一逛，别说三年以前的车了，再往前推两年、五年，就那个还没有改款的时候，那个 CRV， 嗯， 都很多的。 但这么说吧。CRV 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确实， 就第一代的 CRV 那当年加价买， 嗯，别说那时候了，到现在就是再早一段时间，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嗯 嗯， 我觉得是本田做发动机的技术和想法是 OK 的，包括他们对于那个什么 EVTEC、VTEC 这一套的东西，我觉得是好东西，但是在很多他们在设计的细节上面。我觉得还是要再多在中国的路面上去做一些测试。我觉得有了更多的路面测试和纬度测试、温度测试之后，会让他们的技术出来的时候能够多一些积累，应对问题的时候没有那么尴尬。 嗯，积累啊，不是鸡肋。 嗯，是吧？ 这要说清楚。嗯， 积累， 积累。 好，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二手 SUV 三年头上的保值率排行榜。那接下来呢，就前三甲了。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您接着说。 穿过连城，有几个热闹大街，天空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三七五幺五零八童年，一瞬间，三三。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二手 SUV 三年头的保值率排行榜、第三名， 第三名，北京奔驰 GLA。 为什么不是进口的呢？因为进口的不怎么 贵呀、 掉的价。对，我跟你讲啊，同样是有一台车，比如说它有进口车型和有国产车型，那么进口车型一定卖不上价。如果它的车况好的话， 因为它确实这个这价格很难下的。你比如说，你就说十年以前的那个什么超跑吧，十年了，或者十多年了，那时候买啊，我这几百万买的，你现在还那价。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说同样是进口的 GLA 和北京奔驰的 GLA，这台车一旦国产了，进口那个奔驰的 GLA 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一定会拉得很低， 那就是孤品了。 不不，它会被拉得很低 啊、 就是因为它受到这个国产化的影响。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会买进那台进口的 GLA 吗？ 买国产的，进口价等的时间太久了，对吧？明白吗？ 其实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吗？ 啊、差不多。 我那哥们儿有一台福克斯，不是那个嘉年华的 ST， 一个保险杠定了四个月，你受得了吗？ 其实中间有些渠道黑幕我们不了解， 你甭管别的，就走保险四个月，你等吗？你不顶杠出去 提供一辆代步车没问题 让吗？所以这个进口车啊，好说回来， 但是到这个级别啊，就说 GLA 这个这属于紧凑型的 SUV， 说到这个级别，我觉得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因为我马上没有想到跟它竞争的那个车型， 还有进口豪华品牌怎么能出现在这个前十的排行榜？ 这个北京奔驰它这个 GLA 一年的销量才能有多少啊？ 挺多的。 GLA 吗？ 在同级别里边算高的， 你 不能拿它跟 Polo 比啊。 它的直接 好像比 Polo 卖的还多。 我的天哪，也对啊，上海大众这 Polo， 对吧？然后第二名，上汽大众途观， 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了吧，这个神一样的存在着途观， 就天窗可能会漏水。 它不止天窗漏水， 前两天我真的收油站还收到真正是途观的天窗漏水的油价了。还是那句话啊， 也是 那个，如果说途观 L、途安 L， 您的天窗漏水，欢迎您来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然后回复"漏水"，把您的这个车辆照片的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我们集体反映到上汽大众。第一名，东风日产奇骏， 跟他的兄弟联手啊，这个给包圆了。 他上一代车型可卖的叫一个惨，那怎么这一代车型娘了这么多，然后反而卖这么火呢？而且二手车保值率卖这么，是个思考，值得思考。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对这种，一个品牌的专注度，它不单单是专注于这个品牌的某一款车型，整个迭代的前后的所有车型，他可能都会关注，甚至于都会购入。这话你能明白吗？我遇到过一位这样的，他之前开的就是奇骏，你知道他新车是什么吗？就是大个的那个途达。 就日产粉儿，有东西的日产粉儿。 他这个就是他能把这个产品上下联系起来。我不但是要有这个，我还要有另外的那个。 对，你想超跑有 GTR。 但是那是俩品牌呀，它可能这个传递的精神、品牌的意义、地位什么象征都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但它这个就一个品牌。 我明白。 所以说，但是啊，奇骏这个它本身这个产品力， 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日产粉 儿。我知道你喜欢的是英菲尼迪的那个。 不，我其实我最早我对天籁的印象很好的。 买车就送大沙发。 我当年最早那上手练车也开过一段时间天籁，我觉得天籁特别棒。 原来你还有当过司机的经历，我不知道哎。 后来开的车越来越， 老爷车跑了就是你。 后来车开的越来越多了，我就 不喜欢大沙发了。 就发现我对于驾驶的激情还是有追求的，于是我把目标放在GTR身上。但是这个梦想我相信还是有很远的啊，有一段时间努力。好，今天节目跟大家盘点了这十款车型，不知道在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帮助，有什么后续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香水，这里的夜景很 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声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时夜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云，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榆木歌与小城四季，我将安于年岁里任晚风起时笑，妈的 商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秋天有秋老虎，买轮胎上途虎，正品大牌轮胎零元购，各种精美礼品送个够，途虎养车轮胎保证品，买三送一优惠不停，换轮胎换轮胎就上途虎，途虎养车。